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说北京是一座文化的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城门、博物馆里的文物、胡同，这些是文化；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可以听得到的音乐，也是文化。这种音乐穿越时空，570年来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今天要和大家继续聊聊京音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庆学先生，欢迎胡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朋友了啊，之前来过啊，今天又没空手来，带着自己的家伙事儿，起码带了两样乐器，对吧？ 对，带了两件。 嗯，那节目的上下时段呢，还是各有一道问题啊、留给大家。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题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节目的上半时段奖品是这样的，本栏目奖品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网啊，我们要从答对的听众中选出一位，送他这个芭蕾之春的演出季的门票两张。那节目的上半时段这道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成语经常会用到，滥竽充数的竽和京音乐所用的哪一件乐器相近啊？有三个选项， A 管子， B 笙， C 笛子，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我们这个胡老师啊，还给加了一道题啊，就是说滥竽充数里头是东郭先生还是南郭先生。 对， 如果这俩都答对了，我们就有可能送您芭蕾之春演出季的这个门票两张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胡老师不是空着手来的，今天是2月5号，昨天啊是24节气中的立春啊，这个胡老师带着春的气息来了啊。节目开始之前就说咱们得来一段经常在智化寺响起的这个京音乐，叫喜春来。 对 啊， 喜春来， 大家听听啊，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有没有春的气息，让胡老师给演奏一段。 这就是刚才胡老师演奏的啊，还以为我推的音乐，其实现场演奏的啊。那张欣其实也是研究生期间学音乐的， 对， 你感觉听到这种传统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这个春感觉怎么样？ 哎呀，我真的是听到他在我旁边演奏，我的心是在一直在加速跳，很激动、啊、而且其实我对笙这个乐器是很喜欢，很就是有一点迷恋。因为为什么就是我其实也我上一期节目说了，我学了吹管子，跟胡老师学了一天就发烧了 啊。 然后学吹笙呢，其实我是吹了一阵儿的。嗯， 发烧了吗？ 没有，没有管子那么难吹，一吹还是能吹响的。我为什么选这样乐器，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很浑厚，它可以和很多乐器去搭。 哦， 我就觉得它在乐队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和声乐器。 就是我如果会了这个乐器，我可以带着它出去采访，我到哪儿采访我可以跟人家合奏一段，那是什么感觉 是吧，就瞬间就拉近距离了啊。 是。 嗯，很多听众朋友都和我们互动了，我们问的问题啊，第一道等于说有两个问题，就滥竽充数里是东郭先生啊，南郭先生啊，滥竽充数里啊，他和我们今天京音乐所用的乐器哪一样乐器最相近， A 管子， B 笙，C 笛子。其实管子咱们上回说了，也是京音乐非常传统的一种乐器，非常的小啊。 对，独奏乐器。 因为这期节目距离今天我们说京音乐还是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什么是京音乐啊，什么构成了京音乐里的要素。我们来听一段录音。为什么叫京音乐呢？ 这个智化寺京音乐啊，它是原本就是指智化寺而言。智化寺呢，其实就是在570多年以前啊，它是第一所拥有这个音乐的寺庙。 嗯，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寺主人宦官王振，他把宫廷音乐移入到智化寺中。后来呢，在这个寺运萧条以后啊，这个音乐就流落到旁边周边十几个寺庙。 嗯，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能和智化寺一僧合在一起演奏的才够标准。大家呢都习惯把这个音乐呢成为京音乐，它是北京音乐的象征。 京音乐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特别端庄，啊，特别稳当这么一种风格哈。 嗯 嗯，他们没有那种炫技的曲子。 嗯 啊，然后但是呢，它的阿口特别多，就是它的那个装饰音特别多，尤其是笛子 啊。 它那个旋律始终是铺得很满的，然后觉得，非常绵长的这种旋律。 这个录音的结尾啊，有一群孩子在一起喊我爱京音乐。突然感觉到这种非常古老的音乐后继有人，有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小孩喜欢它啊。 对， 其实刚才这里面王亚蕊也说到了，就是这京音乐其实最早来源于宫廷，它很端庄很大气啊，但是很绵长的那种。 嗯， 当然它又从宫廷走向了民间。 对，走到民间以后它就有很多的变化。 嗯 嗯，比如说胡庆学老师，他是在河北省廊坊市的屈家营村走出来的，他们村里的那个音乐会，他们演奏的就是更加欢快，就更符合老百姓的那种审美。 嗯 嗯， 就是更接地气儿的哈。 对， 是的， 老百姓不能都端着，有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够撒开了一点哈。 是，嗯，我觉得这个京音乐它为什么它这么有魅力，就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年头长，它500多年了，就你它像一个历经沧桑的一个老人，它经过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个时代， 嗯， 然后它和每个时代它不是就是在这个寺庙里深居，而是它和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发生关联。 嗯 嗯。 正因为它发生关联，它和人发生关联，这个东西才能传承下来。 对， 如果它一直是阳春白雪啊，束之高阁，那可能它就断了代了啊。 对， 其实我和张欣都去过智化寺，鹿米仓胡同里的智化寺真的就像一个老人一样，一点儿也不高调啊，特别特别低调。你似乎都不知道山门背后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这么多有意思的那些非常富丽堂皇的那种建筑，你不进去是不会了解的，包括京音乐。建筑我们今天看还褪色了，古旧了，但音乐是鲜活的。因为胡老师就曾经在领着我在那个大殿里啊，我们打开经橱，他给我讲，哦，当年的那个谱子就放在这里。 对，古老的乐谱。 对 对，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和我们现在还是不断的发生着关联。尤其是就是我上次去智化寺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英特尔公司在给智化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想联系智化寺要一点他们的乐谱来，然后试一试用人工智能来恢复一下这个失传的乐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就是这么古老的音乐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东西又发生了联系， 又链接起来了哈。 对。 那我不知道啊，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啊，您是这个京音乐的国家级传承人，您怎么看就是这种用现代的这种手段能不能把古老的乐谱给它重新的恢复然后传承？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利用现代技术来穿越一下，把古代的这个古老的音乐，比如我们没有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可能拥有用这个现代技术直接把它恢复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儿。 我后来又问过这件事儿，我说到底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说是他们已经来智化寺把他们的谱子和以前拍的一些视频拿回去了，这样他们会把这个谱子和视频对着，把这试试看人工智能能不能把他们规律性的东西给提炼出来，然后用来恢复那些失传了，我们现在唱不出来但是还有谱子的这些古音乐。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会问了，就是说我们您也会唱公车谱啊，也识这个谱，那为什么人是唱不出来的？这个瓶颈在哪儿呢？哪儿断掉了我们接不上了？ 因为主要它这个乐谱啊，它有一个保守性的传承方式， 就 是这个特 殊的口口相传的是吧？ 哎，口传心授，传承方式。乐谱呢，公车谱就记录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其中的血肉部分必须要师徒授受来完成。它就是两个音中间，在白纸上没有显示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阿口。 阿口 就是师傅必须要教会徒弟唱，徒弟才会唱。 就 是上面一个弓，下边一个扯。公啊车，他就中间八个音就出现了。如果师傅不教徒弟的话呢，这八个音光体现在谱面上就显示不出来。 这中间是几个小节，有几拍，这都不知道了，是吧？ 都不知道。 所以说依靠人工智能看能不能给它恢复啊。但这其中有很多很多可能，是吧？ 是， 还需要比如说传承人或者我们在智化寺工作的这些乐队的成员重新去审视它，检验它，这东西是不是就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而且这个智化寺京音乐它那么古老，它还不断的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最新鲜的东西发生着联系。就刚才胡老师又跟我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攒了很多很多的以前的录音啊磁带啊，他特别想转成现在的这种数字的保存方式。然后就通过他在一个直播平台上演奏乐器嘛，在直播的那个直播室里面有人认识到他，然后就跟他说想帮你恢复这个乐器。帮你记录这些资料，然后已经把他所有的资料都给那个人去恢复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古音乐一直这么传着，其实有很多的民间的力量不断的在推动。 对，如果是仅仅是智化寺里的几个僧人的话，他可能生命力没有这么强啊，能够蔓延570多年啊，从明朝到现在一直到今天啊，所以高手在民间，真正的力量啊是在民间的。 对， 其实我们刚才听的那一段录音哈，就是那个童声《我爱京音乐》。 对，小孩们， 这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孩子是吧？ 对，那个都是史家小学的二年级的孩子。 他们在学京音乐吗？ 对，他们在这个我在夏天这个放暑假的时候，他们要做培训，就是要做培训班，课外培训班，他们就选择了京音乐。 那孩子学起来这种传统乐器啊，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啊、小提琴啊，传统乐器还真的少，包括古琴啊、古筝的都少，这笙什么的就更少，他们接受起来有障碍吗？家长什么态度啊？ 没有，并且他们相当热爱。 哦，热爱是吗？ 他一开始报名的人数啊特别多，后来我去了那一次啊，这孩子有几十个这个小孩子们，哎，他一起说谁要报名啊，下个星期啊咱还来。哎呦，报名的人数比上次多了一倍。 哦，那我问一下啊，比如说您这声是老声了，是原来的了是吧？ 这是根据老的复制的 啊，复制的。那现在比如说孩子他要学个声，那钢琴比如几万块钱一台，他要学个声，他买一声得多少钱啊？ 啊，大概1000块钱就够了。 1000块钱就够了啊。啊， 嗯，我确实是看过一些孩子表演，就是在2016年的智化寺的那个文化节上，嗯，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夏令营。 啊， 夏令营的也有成人也有孩子一起来表演。 是的是的。 嗯，觉得就是吹笙的孩子和弹钢琴的孩子这有啥不同吗？嗯， 是不太一样，就是 不太一样吗？ 这种不一样其实是家庭带来的，就是他父母选择这个，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肯定跟他这个家庭想要走的路和他这家庭的气质是有关系的。 嗯，不一样啊，但是具体什么不一样可能是很微妙的，或者说现在看差不多但以后可能不一样。 对，身上的气质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我们听众对胡老师也很好奇啊，因为上次您来一次说到了智化寺，说到了智化寺的精音乐啊，因为您和智化寺其实有着不解之缘，从91年17岁到这儿来了，待了几年，然后22岁又走了，又回去了，娶妻生子之后又回来了啊。对他其实有情怀有眷恋。那天我和一个作家聊天，他也说了，他说人啊一旦离开故乡之后就很难再回去了。现在网上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他说当然是有戏谑的成分啊，他说这个一线城市安放不下我的肉身，二三线城市安放不下我的灵魂啊。就离开故乡，我来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我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我的眼界也开阔了。你让我再回到故乡生活也有，但是屈指何数，很少有人再回去了，就是长时间的去生活，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啊。 对， 那您对京音乐其实有一份情怀，中间还开过大卡车什么的啊。 8年的客车。 对，你想8年的一卡车司机，其实他一直怀揣着京音乐的梦，人家一招呼说回来吧，咱们录一个CD， 你马上就回来了啊。那谈谈您在智化寺的这个生活啊，每天都在干嘛，除了演出之外。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用我们田青老师的一句话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就是正好这个我这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啊，正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哦， 我从小的一个儿时的梦想，但到了就是我第三次又回到智化寺以后，我看到师父的那一瞬间，哎，给了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动力就从哪儿来的啊？根本就是录音那次来，我没想到录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家得了。 就是还是一锤子买卖，我就走了，还是。 后来呢，我就看到我们师傅那个眼光，有一种期待。 那是你什么时候的师傅？ 就是我的张美兴师傅。 哦。 哎，我在2003年，就是2003年12月底，哎，录完音之后，我师傅那个期待的目光。 师傅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他在当徒弟，他已经从92年。招收了我们这帮徒弟，开完拜师会以后教了我们好多年，然后一下等到我们回来， 这是多少年之后了？ 这10好几年了，12年以后了。 您在什么场合看到师傅的眼神？师傅的眼神啥样？ 录音的时候就是那种期待啊，又他有一种期待，有一种希望在里边。 哦， 他把这个音乐啊，他把这个音乐是就是无我的奉，他的那个几乎60岁以后到临终以前，他把这个整个的身心都交给了智化寺音乐。 哦， 我有这个感触，就是我刚才问了胡老师，我说当时你们一直都是住在寺里的，那本兴师傅也是住在寺里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乐僧他们都其实都还俗了，有自己的家庭。他说是的。他说我说那他是自己愿意住在寺里吗？他说是。 他看到了京音乐，听到京音乐，看着这帮徒弟就非常欣慰。 哦，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哈。 对，就是他对这个事业太热爱了。 所以说胡老师看到师父目光的那一刹那，突然知道了，可能当时你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就来了，就是说在温饱不愁的情况下，我还是乐于选择一个我喜欢的职业。 对对对， 开大卡车纵然挣得更多， 对， 但是那不是我愿意干的事情嘛， 对对 是吧、 嗯、 其实一个人每天的生活消耗又有多少呢？啊，最在乎的还是自己心里快不快乐，我做这个事儿我喜不喜欢，这个其实更加的重要啊。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今天这题稍微有点复杂，就是说成语滥竽充数啊，就是蒙事儿，你本来不行，你还在这大崩轰的看不出来你滥竽充数里头那男主他是东郭呀还是南郭呀，啊是谁来着，我不问您您能打出来，我一问您您就含糊了啊。还有就是滥竽充数中的这个鱼，你看它是竹字旁的啊，它和我们京音乐所用的哪一样乐器是相近的？ A 管子， B 笙， C 笛子。笙和笛子相对熟悉，管子其实也是京音乐一个比较传统的乐器啊。还有一点时间，胡老师给大家吹一下管子。 对， 大家来听听这音色和笙有啥不一样啊，肯定不一样，来。 对， 张鑫可以把你的话筒啊稍微往你那头扭一下、你们俩这话筒有点太近了。好，来。这就是管子啊，有一拃长差不多吧，哈， 不到20公分。 上节目之前胡老师问了，哎，你们这儿有水吗？不是想中间印长，是在泡什么？ 泡 您 那个 哎，那照片是芦苇做的是吧？因为它本来来源于水，它因为一干啊，尤其咱北京的气候又干燥是吧， 分钟就干了 啊，所以刚泡好，刚才给大家吹了啊。我们发现这种音色就有一点儿辽远苍凉的那种感觉在里头哈， 是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这个他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和一开始吹的那首用笙吹的是一样的，都是 惜春来， 惜春来 啊，不同乐器展现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是，而且这个曲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喜秋风， 对，喜秋风。 其实名字不一样，但是曲调完全是一样的。 对，这是中国音乐的一个特点，有时候是不同的曲牌它是同一样的音乐、有时候是同一个曲牌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曲调。 对，因为不同的乐器音色不一样，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啊。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抄在两个古代的抄本上，不是咱们现代人写的。 那咱揭晓一下答案吧，二位谁来揭晓答案？是南郭呀，是东郭呀？它到底是更相近于滥竽充数的鱼啊，和哪一种京音乐用到的乐器最相近呢？胡老师揭晓吧。 您答对了吗？是东郭吗？ 我们有不 东郭是错误的，南郭。 哎，东郭和谁发生关系来着？ 东郭和狼。 哦，南郭是和鱼是吧？ 南郭 啊，这个很多朋友答对了啊，最先答对的是刘家啊，南郭先生的选的是 B 啊，就是滥竽充数的这个鱼和笙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 鱼和笙什么关系？ 它有古籍啊，有笙鱼考。 哦。 鱼呢，就是比笙出现的更早。 还有， 哎， 您说，还有说就是鱼笙之大者，就是说比笙的型号更大。 你看我现在看到的笙比这再小一点， 这是才17簧。 我还看过一个文献上说笙的形状特别像凤凰。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 中国创造中国气，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共，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要继续和大家聊聊京音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庆学先生，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听众刘佳答对了问题，滥竽充数中的竽和京音乐中所用的哪一样乐器最相近，正确答案是笙，而且滥竽充数中的男主是南郭先生，东郭先生和郎发生了一些故事啊。那么要恭喜刘佳，他将获得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2张，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献上的是睡美人，大年初二献上的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可以登录保利剧院的官网。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仍然会出一道互动题目，也仍然有门票有奖品等着大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下列哪一样乐器和传说中的女娲娘娘有关系？这女娲娘娘还会乐器吗？ 是啊，大家都知道女娲补天 啊，是吧？ 但是她和乐器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她是学瓦匠的。那她也是个文艺女青年嘛啊，她也和一个乐器有关系啊。三个选项其实和上面是一样的 ：A. 笙 ，B.管子，就是我们今天胡老师带来的京音乐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管子啊，一拃来长，很细啊。C 是笛子，就看女娲娘娘用哪个顺手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认为 正确的答案发给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两张。我们继续聊上半时段的话题啊。张欣可以继续说说，就是生和鱼啊，其实他们俩有很密切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刚才胡老师吹的那个生是比鱼要晚，而且这个体型要大一些的，是吧？ 不，鱼的体型比生的体型 就是现在看的这个生其实是大一点的，鱼要小一点的。 鱼是大的， 比这个还大是吧？ 这个大很多。 哎，我看到那个资料，他说最长的一个管子有78厘米。 最长最是它这上面好多主管嘛，就最长的有78厘米。 那你说捧着这个鱼78厘米，你想想都快小一米了， 是 挺大一个。 其实大家如果去西南地区看到苗族侗族他们吹的芦笙，有的真的就跟房子那么高。 那没一把力气还吹不响了。 我估计是，我没试过。 抱不起来吧？那就放地下吹吗？ 确实是，吹芦笙的都是男的小伙子 啊，得壮一点的。 对，是的， 女孩瘦弱可能吹不了这个啊。那我们继续聊聊胡老师在智化寺的生活啊。我们说您和智化寺有不解之缘，看到师父期待的目光、期盼的目光之后，突然明白其实我这辈子我最爱的是啥，是吧？当娶妻生子这些压力我都可以解决，我可以放下之后，我还是想干我最喜欢的事情，这就是经音乐。然后您就毅然决然的在2004年的时候回到了智化寺。 对对。 回来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和您期待中的、想象中的一样吗？ 一开始还是有点失落感。 这失落感从哪儿来呀？ 觉得生活上不如意呗。还没我家的生活好。 还是比较艰辛。 对，因为我们刚回来，他条件比较还是算不是太好，太艰苦。集体宿舍。有这个排练的，一开始恢复这些老曲子呀，4个月之内把我们本行师傅，因为这个主要目的，一开始回来这几个月，先要把我们师傅毕生所学的曲子要都重新的复习一遍。短时间内就4个月，把我们的这些个所会的这个曲子，就是几年以前学的这曲子，重新复习了，要进录音棚录音。 就是放下8、9年了，还是 对，放下8年之后重新，我摸了8年方向盘，就变成了改成管子了。 我很纳闷，就是您在开大车的时候，会不会也带着乐器偶尔吹吹？ 对，那个时候我还真有一件可笑的事儿 啊，讲讲。 我在这个现在东边有一个观音堂，就是观音景园的时候没有拆迁的时候，也就观音堂村。那村里在拆迁的时候，我去开着大车上那拉木料。有一家早点铺门口，我就在这个早点铺门口啊，我坐在车楼里啊，我就吹管子，待了会儿啊。 管子是随身携带的， 管子随身携带。这小孩子呀，就正好就是孙主任打电话让我回来这个录音的那个月。就是2003年12月份。 冥冥之中自有 定数。这小孩我吹一会儿啊，这小孩一拍车门啊，这小孩子他一拍我车门，啪啪啪啪一拍车门，他说叔叔你能不能不吹了？我说干嘛呀小朋友。我妈说真难听，我们家连一个油饼都没卖了。 连一个什么都没卖啊？走， 油饼他卖早点的。 您吹啥了？大早 吹管子来着。后来 他觉得这 失落呀，我吹的这么难听吗？ 您吹的是不够欢快。 不是，因为我8年没吹了，那第一天拿出来吹。就是想练习练习，因为我已经接到这个通知，要来智化寺重新这个录音了。 当时是心里被泼了一盆冷水，有点 这 意思。 我这是受了刺激，是真是受了刺激了。我不行，我赶紧，我说连小孩听着都听我这难听，不懂音乐的他听着我这难听了。这个乐器吧，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内行人知道；3天不练，外界的朋友就都知道了。 何况是放下8年之后呢？ 何况真是放了8年之后。 所以这对您也是一个触动。 又是一个触动，对我一个激励似的，说是你这实在你吹这太差了，你回家练习练习去吧。 如果您在学了这么多年，您再放弃，真的这个音乐就没有人继续把它传承下去了。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吧。 看到师父那真实的一个眼神，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了。 嗯，我其实对我看他们一些书关于智化寺经音乐的这个传承啊，包括和曲家营音乐会之间的互动啊，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跟师父学的时候，那时候师父已经就是不能走路了，他们就是每天用小车把师父推到日坛公园去学。然后再推回来， 对，我蹬了小三轮， 嗯， 要过一个过街天桥，就以现在这个雅宝路口的那个过街天桥， 哦， 推了小三轮，然后我拉着师傅 得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学，是吗？ 到日坛公园那个现在还有那个亭子，我那些日子还去看了。 听说您推车的时候特别卖力 啊，那是肯定的，一个人推不上去的。 对，别人还说你看为什么胡庆学学的好，因为他老推着师傅，你们都不推。 说真传了，反正其实笑话，本行师傅不保守。 是，本行师傅，你看前面就是那些有一些曲子失传，是因为每个师傅留一首， 对， 但是到本行师傅这儿，他就全都传给了他们。而且我采访这些经音乐的传承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很深情地提到本行师傅。 嗯，因为是毫无保留，是吧？ 对，他呢不光这是就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更是很严厉的。 哦， 有时候我们，那年就是头过年以前，扔了一块饼，啊，他在垃圾桶里看到一块饼。 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这是1922年的冬天。 哦， 他看到我们的这个垃圾桶里有一块烙饼。 嗯， 他说，是你们扔的不是？说谁扔的？然后就非常严厉刻薄地说，你们还农民孩子呢，不能够糟蹋粮食。他这些个就是教导我们，这些个从一件小事上啊， 嗯， 就是看到他对我们非常严格。 嗯，讲讲您的这位老师，他今年高寿了？ 他已经早 坐骨了哈。嗯，他是哪年走的呀？在日坛公园教您的时候是哪年呢？ 1992、1993、1994。 哦， 这三年的春夏秋冬都去， 等于说您17岁到22岁之间是和他一起学的。 对， 哦， 就像一位真是特别严厉的父亲一样。 再回到智化寺还是跟本兴师傅学的？ 对，再回到智化寺以后，就是趁他有生之年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曲子我们要吹给他听，哎，然后去录音棚之后呢，让他一个音一个音的去鉴定， 嗯， 合不合格。 对， 然后 等于说您又和他待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然后师傅走了。 嗯 嗯， 对， 2008年嘛，您2004年的时候回到智化寺是吧？正式回到，智化寺啊。虽然师傅走了，但是智化寺的音乐啊，经过他的校正，他的付出， 对， 他那种殷殷期盼，很多东西都留下来了啊。 对，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其实，张欣也采访了一段啊，这里面有经音乐啊，还有胡老师的一些声音，我们可以听一下，再领略一下经音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 91年来到智化寺了，第一个春节， 嗯， 来到这儿，我们刚学会了3首曲子，我们这个智化寺管理处呢，就应了一个差事，大钟寺庙会，大钟寺庙会，我们这些个小传承人就是大年三十还是在智化寺过的， 嗯， 然后初一到初六是在大钟寺的庙会。 把这音乐拉下来啊，它就是来源于宫廷，刚才张欣也说到它有宫廷音乐那个元素，就非常 绵长的那种感觉哈， 优雅， 嗯，端庄是吧？ 嗯，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胡老师来自河北的屈家营村啊， 对，屈家营， 嗯，金玉一脉相承，但是在宫廷和这个乡野，他展现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说说，您打小学的那个屈家营的那个京音乐，和我们现在背景音乐里这种宫廷的这个京音乐，它究竟有什么不同？ 嗯，屈家营音乐呢，我觉得啊，就是从小接触的这个田野之声，哎，他那个跟京音乐是同源同类的，五百年前可能都是五百年前的流行歌曲， 嗯， 但是呢，就是屈家营音乐会的曲子啊，它是相对特别欢快明朗， 嗯， 哎，智化寺呢，智化寺京音乐呢，就是觉得是沉稳，哎，比较典雅一点， 嗯。这也符合就是宫廷和民间的这个定位嘛，是吧？ 雅俗，雅和俗的对比。 嗯，对。 我们其实三月份可以做一期关于屈家营音乐会的这节目。 就是一个村子里他会有一个音乐会，是吧？ 对，他们音乐会，而且他们3月28号那天是屈家营音乐会的复兴节。 哦。 他们就是其实这个京音乐，包括屈家营音乐会，他们吹的这种音乐。属于音乐乐种里面的笙管乐， 嗯， 这个笙管乐在京津冀有上百个乐社都在演奏类似的音乐， 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屈家营音乐会，它也是国家级非遗，它跟其他的那些乡村的乐社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最不同的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很早就恢复了， 对， 嗯，而且他们村里那时候全是平房，就有一个2层楼高的音乐堂，那个把3月28号定为复兴节，就是因为当时有一批音乐学家被他们村的老村长叫到他们村里去看他们的音乐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如果被鉴定是好的呢，他们就继续把这个音乐恢复起来演奏下去，如果音乐学家就是否定了呢，他们就打算把这些乐器都被铁都卖了 啊、 哦、然后就是在3月28号那天，这些音乐学家到了他们的村子，然后看了他们的音乐，说呀，你们这是国宝呀， 嗯， 包括他们还有一个玉的管子， 对， 是吧，嗯，还有很古老的抄乐这个乐谱的抄本， 嗯 嗯，所以给了肯定之后，这个老村长就把这一天，现在叫复兴节，当时他们说了一个更加朴实的名字，叫明白日。 哦，就是我们 明白了， 就是让很多人明白了，让别人明白了啊， 对，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啊，这是国宝，这是好东西，我们一定要传下去。 嗯， 然后真的是举全村之力来恢复这个和传承这个音乐。 对，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叫"伟大也要有人懂"。 嗯、 啊，你觉得它好，但是别人并不这样理解和认为，那这个东西可能就难以为继。你要让别人也认为它好，它才有生存下去的这个土壤，是吧？ 嗯 嗯，那在这儿要问问胡老师啊，现在您仍然在智化寺，每天都会演奏2次京音乐， 对、 嗯，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嗯 啊，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我知道您每天就是除了在京音乐的就是智化寺京音乐的工作之外，可能还担负着别的工作，是吧？ 对呀、啊嗯，我们在这个今年还好了，我们的这个保安公司到了。前些年在我们的保安队没来之前，我们是一直肩负着智化寺文保所的保安工作。 多面 防火 多不容易啊 主要是防火 啊、哦、对啊、这个因为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做的智化寺啊，它是我们北京城里规模最大的明代的木结构建筑群啊，就中国的古建最大的一个弱项就是它是木结构的，那就容易有 怕烧 走水是吧，所以 天干物燥， 对， 防火， 对，所以就像今年这种气候啊，今年这不让放炮，可能大家心里还能踏实一点啊。每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智化寺的员工几乎都全员上岗，是吧？ 都是大年三十晚上12点半才能回家， 就大家都放完炮了， 对，放完炮检查确保无事了，几乎没有明火、看不见什么没有易燃的东西，没有易燃情况大家才能回家。 哦， 我们所有的职工都很辛苦。 嗯，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嗯、那今年啊，您自个儿有没有什么就是春节期间的安排啊？ 今年我们过两天又要有任务，9号10号要去淮北有一个庙会，春节庙会。 怀柔的淮北镇。 对，淮北镇。淮北镇。 对，这种传统音乐啊。 对。 就是他在庙会上出现是最合适的。 对对对。 郭老师跟我谈过，就是说他们从来到智化寺的第一年，就是刚才那个我做的录音里面，他说第一年就不能回家，就去庙会。其实这中间很多年春节他们都是在庙会上过的。 庙会我们都去过。 对，其实您说啊，我不能说您抛家舍业，也是在北京的啊，但是老婆孩子还都在河北的屈家营， 对， 等于说一年到头您都在外头啊。那春节如果再不能回去，确实对于家里人来说有点张不开嘴哈。 很难交差，300天在外 头，非常不容易啊。这古老的音乐能传承下来，其实依靠了很多像胡老师这样的人，包括您的老师、您的那些师兄，正是有了大家那种坚守和情怀。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听到570多年前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耳畔的这个京音乐。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要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啊，就是女娲它和哪一种京音乐的乐器有关联。我们也给出了三个选项，笙、管子和笛子。二位谁揭晓一下答案？是女娲娘娘和哪个乐器有关系啊？ 还是笙。上半时段那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笙，下半时段还是笙。因为就是传说里面是女娲娘娘她是做了笙簧，是笙这个簧。然后后来有了笙。 对对对。 这个笙的形制我上半时段就是差一点没有说完，就是它特别像一个凤凰的样子。那个嘴部是凤凰的那个颈，这个其实它也叫颈是吧，在笙。 它有一个凤鸣岐山的故事，你知道那个凤鸣岐山，或者现在啊，过去我们跟它叫鹤鸣鹿啼凤凰啸，就是凤凰啸就是笙。 哦， 智化寺京乐的一个简称。鹤啼是管子在吹，鹿鸣是笛子在响。凤凰啸就是笙的那个声音， 就取其他们音色甚至外形的一个像的地方哈。 对。 真好，都有彩头可讨啊。我们也恭喜这个张平女士，她也发上来自己的这个电话了，她答对了啊。那张女士获得的仍然是我们提供的奖品。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我们说今天胡老师来啊，还是带着两样乐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还以这个乐器做文章，还出了一道题啊，这就是他手里现在拿的这个笙。现在有多高这个笙？ 现在是60公分。 60公分啊，是根据老笙复制而来的是吧？ 对。 60公分，它有多沉呀？ 有1公斤。 哦，有2斤那么沉呐、有多少根管子上面？ 17个。 17个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仨就说好了啊，这个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不往上推推子了，我们要让胡老师现场给我们演奏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春节序曲。今天是腊月的19啊，这年三十眼瞅着就到了，咱们在胡老师啊这个春节序曲里结束我们本期节目，大家一起欣赏。那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下一个节目叫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欣赏由胡庆学先生演奏的春节序曲。 好。

4006068866。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